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嘉宁帝得了四位公主，最宠爱的是韶华，最引以为傲的却是这皇长女安宁。安宁公主幼时便极爱习武，五岁时被永宁寺净玄大师收为入室弟子，14岁下山回宫，在当年的秋狩上技压群将，为皇室大争颜面。回宫后，嘉宁帝大喜，为安宁公主设宴百官，问其所愿，却不想这位公主刚烈无比，竟执意入西北驻守。嘉宁帝没办法，只得将长女远送边疆。四年时间，西北大军和北秦之间数十战，安宁每战必出，皆为先锋，一身悍勇无人可及，立下赫赫战功，更让北秦大军闻风丧胆。只可惜同任安乐一样，即便军功滔天，却极少有名门世家愿意把这位善战的公主娶入门庭，以致嘉宁帝对安宁的婚事极为头疼。这次将她召回京，想必便是为了她的婚事。施正言是上将军施元朗的独子，年纪轻轻便独守一方，威名赫赫，毫不逊于其父。施家开国时立下汗马功劳，对皇帝极为忠诚，从不介入皇位之争。此次忠义侯军权被褫夺，嘉宁帝便是交给了施老将军暂时掌管。 原来这位便是任将军，安宁早有耳闻，新王久之，亲日一见，果真名副其实。任大人，金銮殿的求娶都传到我西北大营来了，我皇兄便这么好？ 韩烨脸色一沉，任安乐朝韩烨深深看了一眼，突然一跃从横栏上跳了下去，张扬的回答伴着朗朗笑声，隔着夜色清晰传来。 公主，殿下之言皎月福如，自是甚得我心。 这一下，韩烨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，甚至连一直面不改色的施正言眉毛也动了动，故自强忍笑意。安宁公主扑哧一笑，跑到横栏边，朝着小径深处快消失的背影喊道： 任大人，你眼光真好，安宁甚喜，改日共游帝都，可否赏个脸？ 任安乐背对着天剑阁摇摇摆手，算是应下邀约。安宁公主回转头瞧着怒意快汹涌而出的太子爷，眼珠咕噜一转，干笑道： 皇兄，路途遥远，我有些疲乏了，还是先回宫休息了。 安宁说完，竟如任安乐一般从阁台上跳下，眨眼功夫便不见了人影。天剑阁上只留下韩烨和施正言两人孤零零站着，似是觉得此时的太子着实需要安抚，半晌后施正言才缓缓诚恳道： 殿下，我爹常说，女子猛如虎，欲知若不敌，遁走乃上计。 安宁公主和少将军施正言归京的消息在京城引起一阵不小的震动，只是两人的效果截然相反。因着安宁往日名声，满城世家子弟纷纷避祸在家，倒是帝都近来贵女举办的诗宴着实不少，头一份发出的请帖必是给少将军施正言的。听闻这位战功卓越的将军从未在战场上退过一步，却在如雪花一般的请帖邀约下高挂免战牌，闭门不出了。 愿琴，这是谣言吧？安宁战功卓越，性子豪爽，怎会不受世家公子所喜啊？ 任安乐虽推了嘉宁帝的赏赐，但老皇帝也不是个吝啬的主，千两黄金赏下不说，还给了任安乐可随时出入进宫的特权。一清早，任安乐参加完朝会，见皇城万物初生，景色上佳，遂领着苑琴在进宫里逛园子，偶然听得宫娥碎嘴，便愕然发问。苑琴面色古怪，在任安乐身后迈了半晌小碎步，才说道： 小姐，安宁公主她有一独特喜好。 什么喜好？ 四年前安宁公主从泰山下来，陛下曾为其摆宴择婿。 怎么没选中和演员的？ 不是，安宁公主席上甚喜，一连挑了五位夫婿，说要放入公主府养着，待她从西北军营历练几年后回来成亲。陛下大怒，拂袖离席，公主选驸马之事便耽搁了下来。 京城世家公子温文俊秀，嘉宁帝挑出来给长女的必然是最好的。五大世家公卿若把子弟一同送入公主府共侍一妻，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不知怎的，任安乐却偏偏觉得这像是在那晚天剑阁见到的女子能说出来的话。 难怪世家子弟避于府中，原是有这番缘由。 这个安宁公主倒是甚合我的口味。 任安乐拖着下巴咂了咂嘴，忽闻前方小径有脚步声，挑眉朝前看去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着浅黄宫裙站在假山旁，面容端庄，仪态得体，望向任安乐的神情中夹杂着冷漠和微不可见的怨愤。她见任安乐望来，稍一迟疑，走上前行礼。 堕庭芳见过任大人。 任安乐蹙眉，怨琴神情了然，在任安乐耳边低语几句，他方才知晓面前少女竟是杜尚书之女，因和韶华公主交好，被其保下入宫为宫娥，才免了贬谪之罪。昔日名冠京城的尚书府千金，如今寄人篱下的宫娥婢女，难怪会如此怨愤。任安乐淡淡开口， 杜小姐无需多礼，可是有事要询问本官。 杜廷芳眼底微有讶异，自杜家遭贬以来，昔日好友再无来往，在宫中受尽白眼，即便有韶华公主护着，也不过多了安身立命之处罢了。他今日拦住任安乐，并非是要问个是非明白，只是到底心有不甘。算了，终是他杜家气数已尽，怨不得他人。杜廷芳垂眼， 廷芳无事，大人请便。 杜小姐，杜家所为与你无关，令兄所为亦与你无关。 任安乐淡淡一句话，杜廷芳骤然抬手，神情复杂，正欲开口，却被人横声打断。 廷芳！ 韶华公主从小径另一方奔来，神情急切，至假山处一把挡在杜廷芳面前，沉着脸望向任安乐。 任大人，廷芳是我宫里的人，若有冒犯，还望大人海涵。 韶华虽仍是盛气凌人之势，但这副模样一见便是匆匆而来。任安乐倒有几分意外，想不到韶华平日嚣张跋扈，对着杜家小姐倒有几分真心。杜廷芳眼含感激，拉住韶华衣袖。 公主，并非如此， 不必害怕，本宫在此处。任大人，本宫知道你得父皇赞赏，是朝中新贵，本宫得罪不起，可罪不及亲人，想必大人不会和区区小女子计较，失了朝廷大员的气度。 韶华想是还记得任安乐当日在围场所言，此时才会拿任安乐的说辞来反问他。任安乐蹙眉，这公主心底倒也不算太坏，只是这份眼力太差了。 唉，女人真麻烦，眼力差的女人更麻烦。 公主，任大人并没有 刁难我。韶华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变得如此胡搅蛮缠？ 两个声音几乎同时响起，安宁公主从假山后走出来，一脸冷凝，望向韶华的神情微有不悦。韶华面色一变，后退垂手行礼道： 见过皇姐。 安宁长公主功勋卓著，早非养在深宫的公主可比，韶华即便再跋扈也不敢在她面前张扬。安宁穿着一身湛蓝长裙，利落飒爽，她朝韶华摆手，不耐烦道： 回你宫里问清楚，传话的宫娥喜欢搬弄是非，你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责问朝廷命官，成何体统？ 是。 韶华脸色数变，红着眼领着杜廷芳匆匆离去。 任安乐没有错过韶华眼底的不甘，但只是拖着胳膊朝面前的安宁望去。 安乐素有恶名，公主焉知安乐刚才没有为难那杜家小姐。 以你的性子，有和那个小姑娘耍嘴皮子的功夫，还不如一巴掌挥走省事儿。 安宁摇头晃脑走过来撇嘴道，任安乐失笑。 怕是公主你的性子吧。 唉，韶华自小跋扈惯了，天家天家，养出的儿女还不如寻常百姓家的温顺纯良。 安宁叹了口气，朝韶华远走的方向感慨，回转头见任安乐靠在假山上一眨不眨盯着他，笑道， 幸而遇见大人，今儿天气不错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同游京城如何？ 任安乐伸了个懒腰，转身朝宫门来处走。 公主相邀，岂敢不从？臣有车马，算是报了今日解围之恩。 安宁望着前面那个懒懒散散的女子，咧嘴一笑，跟上前去。这条街道很是繁华，路人行色匆匆，嬉笑嗟叹者有之，如丧考妣者亦有之。马车稳稳停下，任安乐掀开布帘走下，望了前面的建筑一眼，神情了然，朝跟在身后的安宁瞧去。安宁拍了拍手叹道， 哎，几年未回京，此处生意倒是越做越大，走，咱进去。 啊，公主。 苑琴在安宁不赞同的皱眉下改了称呼。 哦，安小姐，我家小姐是朝廷命官，不可进入此处。 三人面前是京城最大的赌房聚财楼，安宁似笑非笑朝任安乐一瞥，任安乐摆手， 苑琴啊，你先回府。 是。 今日只要是公主想去的地方，安乐皆会奉陪。 好，我还说怎会有不好赌的土匪，任大人果然深得我心。外出从简，大人可唤我安宁。 安宁，你亦可如此。 任安乐笑着回道，率先朝聚贤楼中走去。安宁微怔，嘴一扬，跟着朝里走去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